他们回去之后就找到了相关部门，把这件事情给说了。崇祯大怒，认定袁崇焕是个叛徒，最终把他给办了。哎，故事讲完了。这是一个相当智慧且相当胡扯的故事。20年前呢，这个我刚上小学2年级的时候，曾相信过这个故事。后来呢，我长大了，也就不相信了。但我把话说绝了似乎不太好，因为我更正一下，如果当事人全都是小学2年级水平，故事里的轨迹是可以成功的。因为这个故事实在太过幼稚。首先你要明白，崇祯不是小学2年级的学生，他是一个老练成熟的政治家，也是大明的最高领导。3年前满朝都是阉党，他啥都没说，只凭自己就摆平了无法无天的魏忠贤。2年前袁崇焕未经许可干掉了毛文龙，他还是啥都没说。明朝的阉官很有职业道德，喜欢告状，自打袁崇焕上任，他的检举信就没停过，说的有鼻子有眼啊。某些问题可能还是真的，他依然没说。敌军兵临城下，大家都骂袁崇焕是叛徒，他脱掉了自己的衣服给袁崇焕披上，打死他都没说。所以最后他听到了两个从敌营跑出来的太监的话，终于说了，杀掉袁崇焕。无语，彻底无语。我曾十分好奇，这个让人无语的故事到底是怎么来的。经过比对记载此事的几十种史料，我确定这个故事最早出现的地方是清军入关后由清朝史官编撰的《清太宗实录》。明白了。记得当年我第一次去看清朝入关前的原始史料，曾经比较烦，因为按照常规呢，这些由几百年前人记录的史料是比较难懂的，而且基本都是满文。我虽认识几个，但要看懂估计是很难的。结果大吃一惊，我看懂，至少明白这份资料说些什么，且毫不费力，因为在我翻开那本史料里有很多绣像。所谓绣像呢，用今天的话说呢，就是插图，且画工很好，很仔细，打仗谈事儿都画了出来，是个人都能看明白。后来我又翻过了满洲实录，也有很多插图，比如宁远之战、锦州之战都画得相当好。这是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古代的插图本图书很多，比如《金瓶梅》《西游记》等等，但通常来讲，类似政治文书、历史记录之类的玩意儿，为示庄重是没有插图的。从司马迁班固到修明史的张廷玉，25史通通都没有。顺便说句啊，如果哪位仁兄能够找到司马迁版原始插图《史记》，或者班固版的插图汉书啊，记得啊通知我啊，什么条件我都收。疑惑了很久后，我终于找到了答案。文化，后金是游牧民族，这个文化比较落后，虽说时不时的也有范文成之类的文化人跑过去，但终究是差点。汉字且不说，满文都是刚造出来的，认识的人实在太少。但这么多年都干过些什么事儿？必须要记，开个会、谈个话之类的，一个个传达呀，太费劲儿。写成文字印出去，许多人又看不懂，所以就搞插图版。认字儿的看字儿，不认字儿的就当连环画看啊，都能明白。而在军事作战上，这点就更为明显了。努尔哈赤、皇太极以及后来的多尔衮都是卓越的军事家。能征善战的，但基本都是野路子练出来的，属于实干派。在这方面明朝大致相反，孙承宗、袁崇焕都是考试考出来的，属于理论派。打仗这个行当啊，和打架有点类似，被人拍几砖头，下次就知道该拿菜刀还是拿板砖，朝哪儿下手更狠。老是当观众很难有技术上的进步，所以在战场上卷袖子猛干的实战派往往比读兵书的理论派混得开。但马克思同志告诉我们， 理论一旦与实践结合，就会产生巨大的能量。成功的典型如孙承宗等，都是旷世名将。皇太极等人呢，及时意识到了自己工作中的不足啊，于是他们摆事实，找差距，决定普及理论。在明朝找人来教，估计是不行了，所以教育的主要方法是读兵书。反正兵书也不是违禁品，找人去明朝采购回来，每人发一本，慢慢看。工作进行的十分顺利啊，托人到关内去买，但采购员到地方就傻眼了，因为从古至今呢，这个兵书很多，什么《太公兵法》《孙子兵法》《六韬三略》，哎，且不说，光是明代兵书就有上百种，是出版行业的一支生力军。面对困难，皇太极没有气馁，他们经过仔细研讨比较，终于确定了最终的兵法教材，并大量采购，保证发到每个高级将领手中。此后呢，无论是行军还是打仗，后金军的高级将领们都带着这本指定的兵法教材，那是早晚阅读啊。这本书的名字叫《三国演义》。其实呢，没有必要吃惊，毕竟《孙子兵法》之类的书啊，确实比较深奥，到京城街上拉个人回来都未必会读，要让天天骑马打仗的人读，实在勉为其难。当时《三国演义》里的语言大致就相当于白话文了，方便理解，而且我相信这本书很容易引起后金将领们的共鸣啊。有插图，没错，答案就在这本书中。所谓反间计的故事，如不知来源，可参考《三国演义》中蒋干中计。综合上述资料，以皇太极们的文化背景，能编出这个故事差不多了。但更关键的是下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编这个故事？这个问题啊，困惑了我三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找到了答案，我的答案。我认定这是一个阴谋，一个蓄谋已久且极其高明的阴谋。关于此阴谋的来龙去脉，鉴于本人为此思考了很久，所以我决定歇口气儿，等会儿再讲。其实改变崇祯主意的并不是那个幼稚的反间计，而是一次谈话。这次谈话发生在一年前，谈话的两个人分别是内阁大学士乾隆熙和刚刚上任的济辽都师袁崇焕。谈话内容如下，乾隆熙问道，平辽方略如何？袁崇焕答道，东江温宁而已。乾隆熙又看了一眼袁崇焕，东江何解？袁崇焕答道，毛文龙者，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除之。翻译一下，意思大致是这样，乾隆熙问你上任后准备怎么干，袁崇焕答，安顿东江和关宁两个地方。乾隆熙问为什么要安顿东江，袁崇焕说道，东江的毛文龙能用就用，不能用就杀了他。按说呀，这是两个人密谈，偏偏就被记入了史料，实在是莫名其妙。而且这份谈话记录看上去似乎也没啥。乾隆熙问袁崇焕的打算，袁崇焕说准备收拾毛文龙，哎，仅此而已。但杀死袁崇焕的就是这份谈话记录。崇祯二年十二月七日，御史高阶上书弹劾乾隆熙与袁崇焕互相勾结，一番争论之后，乾隆熙被迫辞职。著名史学家孟森曾说，明朝有两大祸患，第一是太监，其次是皇帝。我认为这句话是错的，言官应该排在太监的前面。如太监是流氓，言官就是流氓的 2.0 版本，文化流氓。鉴于明代政治风气实在太过开明，且为了保持政治平衡，打朱元璋起，皇帝就不怎么管这帮人，结果脾气越惯越大，有事儿说事儿，没事儿说人， 逮谁骂谁，见谁踩谁。到了崇祯，基本已形成了有组织有系统的流氓集团，许多事情就坏在他们的手里。在这件事上，他们表现得非常积极。此后连续半年，关于袁崇焕同志的叛变、投敌乃至于生活作风等多方面问题的黑材料源源不断，一个比一个狠。许多后人认定所谓袁崇焕投敌卖国的铁证，即源自于此。就这么骂了半年，终于出了一个更狠的。崇祯三年八月啊，山东道御史史范上书弹劾乾隆熙收受袁崇焕贿赂几万两，连钱放在哪儿啊都说得一清二楚。哎呀，太阴险了。在这个明代啊，收点黑钱捞点外快基本属于内部问题，不算啥事儿。但这封奏书却截然不同，因为他说送钱的人是袁崇焕，这钱就算是阎王送的都没问题，唯独不能是袁崇焕。因为袁崇焕是边帅，而乾隆熙是内阁大臣，按照明朝规定，如果边帅勾结近臣，必死无疑啊。十天后，崇祯开会决定处死袁崇焕。崇祯二年十二月，袁崇焕入狱，一群人围着骂了八个月，终于骂死了。事情就是这样吗？不是。在那群看似漫无目的毫无组织的言官背后，是一双黑手，更正一下，是两双。这两双手的主人，一个叫温体仁，一个叫周延儒。周延儒同志前面已经介绍过了，这里讲一下温体仁同志的简历。男，浙江湖州人，字长卿，万历26年进士。这两个人后边还要讲，这里呢就不多说了。对这二位有兴趣的可以去翻翻明史，顺便提一下啊，很好找，直接翻奸臣传。周彦如同志就在严嵩的后边，接下来就是温体仁。应该说袁崇焕从听刊变成了听斩，基本上就是这二位的功劳。但这件事情最有讽刺意味的也就在这里，因为温体仁和周彦如其实跟袁崇焕没仇，且压根儿就没想干掉袁崇焕，他们真正想除掉的人是乾隆熙。有点糊涂了吧？哎，慢慢来啊。一直以来啊，这个温体仁和周彦如啊都想解决乾隆熙，可是乾隆熙为人谨慎，势力很大，要铲除他的就非常困难。十分凑巧啊，他跟袁崇焕的关系很好，这次恰好袁崇焕呢又出了事儿，所以只要把袁崇焕的事情扯大，用他的罪名把乾隆熙拉下水，就能达到目的。袁崇焕之所以被杀，不是因为他自己，而是因为乾隆熙。乾隆熙之所以出事儿，不是因为他自己，而是因为袁崇焕幕后操纵，言官上书骂声一片，只是为了一个政治目的。接下来要解开的谜题是，他们为什么要除掉乾隆熙？有所谓专家认为啊，这是一个复仇的问题，是由于党争引起的。周彦如和温体仁都是阉党，因为被整，所以借此事打击东林党，报仇雪恨。那么我认为呢，这是一个历史基本功问题，是由于史料读得太少引起的。周彦如和温体仁绝不是阉党，虽然他们并非什么好鸟，但这一点我是可以帮他们二位担保的。事实上阉党要有他们这样的人才啊，估计也倒不了。崇祯元年，就在崇祯大张旗鼓的猛锤阉党的时候，温体仁光荣提任礼部尚书，周彦如荣升礼部侍郎。堂堂阉党如此顶风作案，公然与严惩阉党的皇帝勾结，获得提升，令人发指。在攻击袁崇焕的人中确实有阉党，但这件事情的幕后策划者却绝非同类。当一切的伪装去除后，真正的动机始终只有俩字：权力。内阁的权力很大，位置却太少，要把自己挤上去只有把别人挤下来。事实上啊，他们确实达到了目的。由于袁崇焕的事儿太大， 钱钟熙当即提出辞职，而跟钱钟熙关系很好的大学士程基命几个月后也下课。周晏如和温体仁先后入阁，顶替了他们成为了大学士，而袁崇焕只是一个无辜的牺牲品。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崇祯在平台召开会议，第四次会议，第一次他提拔袁崇焕，袁崇焕呢很高兴，第二次他脱掉衣服给袁崇焕，袁崇焕呢很感动，第三次呢他抓着袁崇焕，袁崇焕很意外，第四次呢他要杀掉袁崇焕，袁崇焕不在，袁崇焕虽没办法与会啊，因为他在牢里啊，却毫无妨碍会议的盛况。参加会议的各单位有内阁、六部、督察院、大理寺、通政司、五府六科、锦衣卫等等，连翰林院都来凑了人数。人到齐了，崇祯开始发言，发言的内容是列举袁崇焕的罪状，主要包括给钱给人给官，啥都没干，且杀掉毛文龙，放纵敌人长驱而入，消极出战等等。讲完了，问道：“三法司如何定罪？”没人吱声，弄这么多人来，说这么多，还问什么意见？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于是啊，这个崇祯说出了他的裁决：一律凌迟。现场鸦雀无声。袁崇焕的命运就这样确定了，他是冤枉的，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凶手。温体仁、周晏如未必想干掉袁崇焕，崇祯未必不知道袁崇焕是冤枉的，袁崇焕未必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死，但他就是死了。很滑稽啊，历史有时候就这么滑稽。袁崇焕被押赴西市行刑，或许到人生的最后一刻，他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死，他永远也不会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着许多或明或暗的规则，必须适应，必须放弃原则，背离良知，和光同尘，否则无论你有多么伟大的抱负，多么光辉的理想，都终将被湮灭。袁崇焕是不知道和光同尘的，由始至终他都是一个不上道的。他有才能，有抱负，有个性，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彰显自己的个性，如此而已。那天呢，袁崇焕走出牢房，前往刑场，沿途民众围观，骂声不绝。他最后一次看着这个他曾为之奉献一切的国家，以及那些他用生命护卫却谩骂指责他的平民。倾尽心力，呕心沥血，只换来了这个结果。我经常在想，那时候的袁崇焕到底在想些什么呢？他应该很绝望，很失落，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的冤屈才能被洗刷，他的报复才能被了解。或许永远也没有那一天，他的全部努力最终也许只是遗臭万年的骂。然而就在行刑台上，他念出了自己的遗言：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

这是一个被误解、被冤枉且即将被人千刀万剐的人在人生的最后时刻留下的诗句。所以我知道，在那一刻他没有绝望，没有失落，没有委屈，在他的心中只有两个字：坚持。一直以来，几乎所有的人都告诉我，袁崇焕的一生是一个悲剧。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在我看来，他的一生至少做到了一件事，一件很多人无法做到的事：坚持。蛮荒之地的苦读书生，福建的县令，京城的小小主事，坚守孤城的宁远道，威震天下的几辽都师，被捕入狱的将领，背负冤屈死去的囚犯，无论得意失意，起或是落，始终坚持。或许不能改变什么，或许并不是扭转乾坤的关键人物，或许所作所为并无意义，但他依然坚持地毫无退缩地坚持下来，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也没有放弃。这个袁崇焕呢，是一个折腾了我很久的人。围绕这位仁兄的是是非非呢，叛徒也罢，英雄也好，几百年吵下来毫无消停迹象。但一直以来对袁崇焕这个人呢，我都感觉得很纳闷，因为就历史学而言，历史人物的分类大致分为三级。第一级，关键人物，对历史的发展呢产生过扭转性影响的，归于此类。典型代表张居正啊，如果没这人，就没有张居正改革，万历同志幼小的心灵没准啊能茁壮成长，明朝也没准会早日完蛋。总而言之吧，都没准。再比如秦桧也是关键人物，他要不干掉岳飞，不跟金朝和谈，后来怎么样也很难说。总而言之，他们是能给历史改道的人。第二级重要人物，对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归于此类。典型代表戚继光。没有戚继光，东南沿海的倭寇呢很难平息。但此级人物与一级人物的区别在于啊，就算没有戚继光，倭寇呢也会平息，无非是个时间问题。换句话说，这类人没法改道，只能在道上一路狂奔。第三级，鸡肋人物。但凡史书留名又不属于上述两类人物时，皆归于此类。典型代表太多就不扯了。这类人呢基本都有点用，但不用呢似乎也没有问题，属路人甲乙丙丁型。袁崇焕是第二级。明末是一个特别乱的年代，朱氏公司已经走到悬崖边，就快掉下去了，还有人往下踹，比如这个皇太极之流啊，也有人往上拉，比如崇祯、杨嗣昌。出场人物很多，但大都是二三级人物，折腾来折腾去还是王路。一级人物也有，只有一个，只有这个人拥有改变宿命的能力。我说过了，是孙承宗，他是关宁防线的构建者，袁崇焕、祖大寿、赵帅教、满贵的提拔者，收拾烂摊子、收复关内四城、赶走皇太极的护卫者，从头到尾由始至终都是他在忙活。七十二级人物袁崇焕和一级人物孙承宗之间的差距并不大，他有坚定的决心、顽强的意志、卓越的战斗能力，只差一样东西：战略眼光。他不知道为什么不能随便杀总兵，为什么不能把皇太极放进来打，为什么自己会成为党争的牺牲品，所以他一辈子也只能做个二级人物。好了，现在最关键的时刻到了，为什么一个二级人物会引起这么大争议呢？不是民族英雄就是卖国贼，卖国贼肯定不是。所谓指认袁崇焕是卖国贼的资料， 大都出自于当时言官们的奏疏，要么是家住在郊外被皇太极烧了，要么是跟着温体仁周延如混，至少也是看袁崇焕不顺眼，这帮人搞材料那是很有一套的，什么黑写什么，偶尔几份流传在外，留到今天还被当成宝贝。那么至于民族英雄似乎有点悬，毕竟他的人家呀太有个性，干过些不地道的事儿，就水平而言呢也不如孙老师，实在有点勉为其难的。所以一直以来我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从未间断，因为我隐约感到在所谓民族英雄与卖国贼之间的背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直到有一天我找到了这个秘密的答案，阴谋。有一天呢，我跟几位史学家聊天啊，偶尔呢有人说起，据某些史料考证，其实弘光皇帝就是朱由崧啊，南明南京政府的皇帝，跟崇祯比较类似，也是相当勤政，卖命干没结果。这位弘光同志在史书上从来就是皇帝的反面教材，吃喝嫖赌无一不精，所以我很奇怪，问若果真如此，为何这么多年他都是反面形象？答：因为他是清朝灭掉的。哦，都解开了。崇祯很勤政，崇祯并非亡国之君，弘光很昏庸，弘光活该倒霉。几百年来啊，我们都这样认为，但我们之所以一直这样认为，只是因为有人这样告诉我们。之所以有人这样告诉我们，是因为他们希望我们这样认为。在那一刻，我脑海中的谜团终于解开，所有看似毫不相关的线索全都连成了一线。崇祯不该死，因为他是被李自成灭掉的，所以李自成在清朝所修明史里面的分类是流寇。而我依稀记得啊，这个清军入关时啊，他们的口号并非建立大清，而是为崇祯报仇，所以崇祯应该是正义的。弘光之所以该死，因为他是被清军灭掉的，大清王朝所剿灭的对象必须邪恶，所以弘光应该是邪恶的。在百花缭乱的历史评论背后，还是只有两个字：利益。但凡能争取大明百姓支持的都要利用，但凡是大清除掉的都是敌人，只为了同一个目的，维护大清利益，巩固大清统治。把握这把钥匙，就能解开袁崇焕事件的所有谜团。其实袁崇焕之所以成为几百年都在风口浪尖上转悠的人物，只是因为一个意外事件的发生。由于这个清军入关时啊，打出了替崇祯皇帝报仇的口号，所以这个清朝的对这位皇帝的被害曾表示极度的同情，对邪恶的李自成、张献忠等人呢，则表示极度的唾弃。因此，对于崇祯皇帝，清朝的评价相当之高。后来，顺治啊还跑到了崇祯坟上哭了一场，据说呢还叫了几声大哥。却每次啊都以兄弟相称，很够哥们儿。但到康乾时期啊，日子过安稳了，发现不对劲儿的。因为崇祯说到底也是大明公司的最后一任董事长，说崇祯如何好，如何死的憋屈，说到最后就会出现一个悖论：既然崇祯这么好，为什么还要接受大清的统治呢？所以要搞点丑闻绯闻之类的玩意儿，把人搞臭才行。但是直接泼污水是不行的，毕竟夸也夸了，哭也哭了，连兄弟都认了，转头再来这么一出太没水准。要解决这件事儿，绝不能挥大锤猛敲，只能用软刀子背后捅人。最好的软刀子就是袁崇焕。阴谋的来龙去脉大致如此，如果你不明白，答案如下：要诋毁崇祯，无需谩骂，无需污蔑，只需要夸奖一个人——袁崇焕。因为袁崇焕是被崇祯干掉的，所以 只要死命地捧袁崇焕，把他说成千古伟人，而如此伟人竟然被崇祯干掉了，所谓自毁长城，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崇祯与历史上的宋高宗啊，就杀岳飞那位宋高宗之流呢，归为同类。当然了，安抚大明百姓的工作还要做的，所以该夸崇祯的还是得夸，只是夸的内容要改一改，要着力宣传的勤政、很认真、很执着，至于精明能干之类的可以忽略忽略。总而言之啊，一定要表现人物的急躁、冲动、想干却没干成的形象，而要树立这个形象就必须借用袁崇焕。之后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把袁崇焕树立为英雄，没有缺点，战无不胜，只要有他在就有大明江山。再适当渲染气氛，编实录，顺便呢弄个反间计故事，然后在戏剧的最高潮，伟大的英雄袁崇焕被崇祯杀掉了。多么愚蠢，多么自寻死路，多么无可救药。就这样，在袁崇焕的叹息声中，崇祯的形象出现了，一个很有想法、很有能力，却没有脑子、没有运气、没有耐心，活活被憋死的皇帝，最后打出主题语：“如此皇帝，大明怎能不亡？”收工，袁崇焕就这样变成了明朝的对立面。由于他被捧得太高，所以但凡跟他作对的啊，特别是崇祯，都成了反面人物。肯定了袁崇焕，就是否定了崇祯，否定了明朝。清朝弄到这么好的挡箭牌，自然豁出去用。所以几百年下来，跟袁督师过不去的人也很多，争来争去，一直争到今天。说到底呀，这就是个套。几百年来，崇祯和袁崇焕还有无数的人都在这个套子里，被翻来覆去争论、纷争、吵闹，自己呀却浑然不知。所以应该戳破他。当然呢，这一切呢只是我自己的看法啊，不能保证结为真理，却可确定绝非谬误。其实无论是前世的争分呢，还是后世的阴谋，对袁崇焕本人而言呢都毫无意义。他竭尽全力立下战功，成为了英雄，却背负着叛徒的罪名死去。很多人曾问我对袁崇焕是喜欢还是憎恶，那么对我而言呢，这是个没有意义的问题，因为我坚信历史的判断和评价，一切的缺陷和荣耀都将在永恒的时间面前展现自己的面目，没有伪装，没有掩饰。所以我竭尽所能去描述一个真实的袁崇焕，并非天才，并非优等生，却运气极好，受人栽培，意志坚定，却又性格急躁，同舟共济却又难以容人，一个极其单纯却又极其复杂的人。在这个世上，只要是人都复杂，不复杂的人都不是人。袁崇焕很复杂，他极聪明也极愚蠢，曾经正确也曾经错误。其实他被争议并不是他的错，因为他本就如此。他很简单的时候我们以为他很复杂，他很复杂的时候我们以为他很简单。事实上，无论叛徒或者英雄，他都从未变过，变的只是我们自己。越过几百年的云烟，我看到的袁崇焕并没有那么复杂，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在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抱持着自己的理想，坚持到底，即使这理想永远无法实现，即使这注定是个悲剧的结局，即使到人生的最后一刻也永不放弃。有时候我会想起这个人，想起他传奇的一生，他的光荣，他的遗憾。有时候我看见他站在我的面前对我说，我这一生啊从没有放弃。对袁崇焕而言，一切都结束了， 但对崇祯而言，生活还要继续，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当然未必会更好。他亲手除掉了有史以来最庞大最邪恶的阉党，却惊奇地发现另一个更强大的敌人已经站立在他的面前。这是一个看不见的敌人。崇祯上台不久啊，就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他是皇帝，大家呢也认这个皇帝，交代下去的事啊却总是干不成，这个工作效率极其低下。因为自登基以来，所有的大臣都在干同一件事儿，吵架，今天你告我，明天我告你，瞎折腾。开始崇祯还以为这是某些阉党的反扑，但时间长了才发现这是纯粹的无组织无纪律的吵架。一夜之间朝廷就变了，正事儿没人干，进吵且极其复杂。当年朝廷斗争虽说残酷，好歹啊还分个东林党阉党，带头的也就是魏忠贤、杨涟之类的大腕儿。而今不同了，党争标准极低，只要是个人，哪怕是六部里的一个主事处长，都敢拉帮结伙逮谁骂谁，搞得崇祯摸不着头脑。是谁弄出来这帮龟孙？就是他自己。这一切乱象的源头来源自一年前崇祯同志的一个错误决定。解决魏忠贤后，崇祯认为除恶务尽，交往必须过正，干人必须彻底，所以开始拉清单整阉党。但凡跟魏忠贤有关系的、拍马屁的、站过队的，通通滚他娘的。这是一个极其不地道的决定。大家到朝廷来无非是混，谁当朝就跟谁混，说几句好话，服软低头，也就是混碗饭吃。连杨涟那儿的英雄人物我们都是身不能支，西向往之，起码在精神上支持他，现在满宫倒算，大功一卒，何苦？但崇祯同志偏要把事做绝，砸掉打工仔的饭碗，那就没办法，大家都往死里整。当年你说我是阉党，整顿我没事儿，过两年我上来，不玩死你不算好汉。特别是东林党，那真不是善人，逮谁灭谁，不听话的有意见的就打成阉党，啥事儿都干不成。比如天启七年除掉魏忠贤后呢，崇祯打算重建内阁，挑了十几个人候选，官员就开始骂这个有问题，那个是特务，搞得崇祯呢很头痛，选谁都有人骂，都得罪人，抓狂不已啊。在难题面前，崇祯体现出了天才政治家的本色，闭门几天想出了一个中国政治史上前所未有的绝招，只要用这招，无论选谁大家都服气且毫无怨言，没补。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我来是鼹鼠，花落孤岛，云下笔出阴线，闲言谈笑，烟雨云追寻，龙与修脚，沉淀我与亘古破晓。我去世寻芳，凭翠花梢，落英残垣蜿蜒，云水迢遥，风露见远眸，满目寂寥。方知我仍年少，岁月抚我心中，羽化我曾摸索的每一双眼眸，隔烟云千重，纵容着我徒劳的挽留。岁月借我好手，懵懂我铭记的恩仇，最后这写诗方烟笼桃夭，云笔桃墨影错，隔世笙箫，烟雨云追寻，炊烟萧萧，遗落我与春寒料峭。迷途中仙楼更迭尘嚣，见我盘山星，星色浩渺，天海间流光，划破衣袍。情我仍未苍老，岁月抚我心中，羽化我曾摸索的每一双眼。 烟云中最错落是谁？只消梦雨的你，便足以繁殖